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中关村东路北向南的方向，双清路到城府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出发，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已经进入到2018年的第四周了。过去的这三周的时间，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新的计划开始实施了吗？好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赶快来刷一下存在，踩一下脚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4，汽车的全拼 FM 9.4。还有呢，就是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赶快来发位置了。来，家族一群，家族二群，赶快把气氛搞起来，赶快发位置。谢谢一位朋友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位置。然后好像在某某地图上，你就可以瞬间找到你所有的好朋友都在哪里。我希望我们这个地图呢，不光是这个在北京啊，北京以外的城市，整个全中国都有我们的好朋友，分布在各个地方，散落在各地。散落这个词，分布，对，就让我们真正达到我们的目标。全程都在听，全球都在听。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纪毅。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你见过吗？汽车全新的领域，移动的盒子，移动的盒子。冬季汽车保养，冬季洗车改用什么水呢？无滑雪不冬天，那么再给你介绍一个自带雪地温泉的滑雪场，在哪儿？在哪儿？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月22号，星期一，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哎，说好的雪呢？不是说预告说今天有大雪吗？然后就带着各种欣喜、各种期待，然后慢慢的拉开窗帘，想象的场景哈，就是一片雪白映入眼帘，然后一打开，哎，什么都没有，雪呢？啊，看全量的时候跟大家说啊，有的地方下了，但是我呢是住在这个城里哈，真的是一片雪都没有见到。好，那下雪的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应景的就来说一说冬季汽车保养，那冬天用什么水来洗车呢？假如说真的出去，你这个车已经被雪覆盖了哈，今天需要好好的把这个车刨出来，然后再去洗一洗的话，用什么水洗车？雪天过后应当及时洗车，清除带有酸性腐蚀性物质的雪水，避免车漆受损，过早出现锈迹。过早长斑哈，你说你再用什么保湿霜都没有用了，是不是？好，冬季洗车呢要用温水，不能用冷水直接冲洗，尤其是发动机升温之后，冷水清洗呢会急速降温，造成引擎盖表面的油漆皴裂，就跟咱们这手一样，皴裂。洗车之后应当及时打开车门，擦干净水迹，防止门缝处有残水来结冰冻住车门，车窗被冻住呢也不要强行的开关， 出来啦，出来啦，快在门口拿个锤子给我砸砸开。不不不要，等那个车温度上升之后化冰之后再慢慢打开，千万别着急啊。说这么多让我们有点这个胆战心惊的话题，那冬天还有什么好处吗？对啊，冬天还有很多滑雪的好去处，待会儿再为你做介绍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新鲜的资讯，那留在我们的第二时段和第三时段。接下来干什么呢？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首先来关注2018年度第四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L.I.L. Best of My Love。 第49名 郭采洁 Love and Love。 两个人旅行背不只装着爱，不下终点不怕地球变坏。 第48名 南拳妈妈 What can I do。 第47名 柯有伦泪绝不爱。 第46名 Imagine Dragons Thunder。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最后这个声音我感觉很干脆利落哈，来自 L.I.R. 的这首 Best of My Love， 我的最爱。嘶哑的声线附带的毛刺儿，还有不时酣畅淋漓的大气之感。安娜呢曾经和很多的大牌合作过哈，在 UK 金曲榜上也获得相当不错的成绩。这首歌曲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好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流行乐坛呢从来不乏甜蜜的声音，郭采洁就算是其中一个了，但是这样舒服的声音呢还是多多益善的，就是这样的返场作品哈，又回到了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 Love Love。撒糖了，又在空气当中来撒糖了。郭采洁的这首很甜蜜的歌曲 Love Love 爱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千金不换爱哈，就这样一首甜蜜金曲唱响你的耳畔。好了，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是制作人特别为南拳妈妈量身定做的歌曲，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进入到第48位。 的世界，因为有了你，没有风也要摆，想要飞，快跟我来。 南拳妈妈的这首歌曲，其实制作人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那这首歌曲刚开始在试唱的时候还有难度哈，比如说呢，这首歌呢是小女孩纯真浪漫的一首歌曲，所以呢这个调调太高的话会显得有点这个过，有点甜腻，太低的话呢又不够俏皮，怎么样拿捏呢？经过很多次的摸索啊，那终于找到了适合 Lara 演唱的音域，最后这个还是让大家很满意的，既不是那么的甜腻，那么的夸张，但是又不是俏皮。南拳妈妈的 What Can I Do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名。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电子摇滚曲风的歌曲，柯有伦爆发力的歌声在副歌当中完美的展现出来，歌曲节奏讨喜，旋律轻松，累觉不爱，柯有伦本周第47位。 累透的自信在期待，追悟的人耐心不来，不痛不痒我不明白，爱情是你只为某人存在。我就来，谈不清直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 ，I'm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for you。敢不敢和时间比赛？谁不懂珍惜，谁活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谁愿你把我当空气存在？我。就来，谈不清直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 ，I'm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for you。珍惜谁活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虽然你把我当空气存在，累觉不爱。 有伦，这首爆发力十足的歌曲《泪决不爱》，上周全线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感觉这是摇滚和舞曲之间的融合，让歌曲很有情境感。好了，继续攀山，继续前进，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Just a young gun with a quick fuse. I was uptight, wanna let loose. I was dreaming of bigger things and wanna leave my old life behind. Not a yes sir, not a follow up. Fit the box, fit the mold, have a seat in the foyer. Take a number. I was lightning before the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Kids were laughing in my classes while I was scheming for the masses.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Dreaming about being a big star. They say you're basic, they say you're easy. You're always riding in the backseat. Now I'm smiling from the stage while you were clapping in the nosebleeds. Thunder, thunder. 是来自美国独立摇滚乐队梦龙的这首歌曲。其实 Imagine Dragons 在坚守摇滚乐制这方面做得很出色，摇滚乐的颗粒感始终处于很高亮的状态。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也觉得这是一首戏谑曲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但是在这样的戏谑当中不乏摇滚的那种力量。好了，正在直播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只剩最后来听听刘力扬 Set You Free。 Only you can set you free.We're diving deep into your brain. Wanna see what's inside and what you think of me. I'm running on the streets, running in the rain,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balance my love and my dreams. I'm running to the sea, I'm running to be free, thinking of you gives me strength and energyWould you travel the world with me? We can fly across the seven seas. So finally find an inner peace. Only you can set you free.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北京音乐广播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将于28号本周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行。刚刚演出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于2017年创办的国内第一支兼具完整管弦乐团、管乐交响乐团、民族乐团、合唱团编制的青少年音乐团体。乐团的艺术导师均为国家专业乐团音乐学院的顶级音乐家。继续来关注，台湾5566组合出道满16年，队长孙协志日前晒出当年专辑封面，配文16周年生日快乐，立刻吸引大批歌迷呼应。5566于2002年1月21号正式出道，随后五位团员各自发展。孙协志目前和王仁甫、许梦哲联手主持节目。再来关注海外方面，47岁的玛丽亚·凯莉因为取消多场演唱会成为被告。2016年10月，凯莉取消了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三个南美国家的数场演唱会，导致演出商 FEG 公司提起诉讼，索赔50万美元。凯莉·米洛上传了新单曲《Dancing》音乐录影带的幕后花絮，在这段视频中，米洛在乡村风格的吉他伴奏下说：“新唱片中开发了一些不同的方向，但从根本上，我还是要说，这还是一张非常凯莉·米洛风格的唱片。”去年，凯莉·米洛与 BMG 公司签订了一份新的唱片合约，预计新专辑将在不久后发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博大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王超骑着这小木车飞奔过来可还行，这小轮子开得还挺快啊。好了，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新朋友英兰，是不是新朋友？进放单位是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名字很难起，拥有的幸福 Victory， 还有老朋友 Newmi 哈过龙行张学友说，终于有听到腾冰欢快的声音了，周末两天听不到，周末不完美，这个你要完美了，我就不完美了，周末让我歇歇行吗？啊，而周末还有另外一档节目音乐加速度哈，张琪的声音也很好啊。好 Victory 他说签到签到，每天坚持收听，准时来报道，坚持收听感觉有点为难你了哈，开玩笑哈。还有还有没有新朋友？欢迎新朋友，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现在我们的二群也非常热闹，二群还没有满哈，期待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温暖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温暖的大家庭当中了。好了，先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你见过汽车全新领域一个移动的盒子吗？哎，以后我们开的这个不叫汽车了，我们叫开上你的移动盒子出去走啦。最近日本厂商推出了一个概念车，已经超越了车这个概念，延伸到移动盒子全新的概念领域。那么这款概念车呢，就是一间移动的小黑屋。据悉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大家可以看到这家伙试运行的情况了，就满大街跑的都是这移动的小黑盒子。那么这间移动的小黑屋当中呢，可以融入购物、娱乐、餐饮等服务，为使用者提供了更私密更便捷的体验。那么这款概念车更多的不是针对个人用户哈，而是吸引更多的企业投入其中，但是在功能上呢，要更加全面的满足消费者们的需求。怎么样， 然后满大街跑的都是移动的小盒子，可以在这个移动的小盒子里面做很多事情，也可以为我们节约很多时间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四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Elvish Rita Ora Lonely Together。 第44名 郑福如魏田慈。 第43名 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我要一个人去东京街道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为 第42名 黄莺快乐的猫。 因为我就是一只猫，从来没烦恼。 第41名 Justin Bieber Blood Pop Friends。 I'm just curious but I'm honest Don't you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与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一首作品，来自瑞典知名的 DJ Avicii 的这首 Lonely Together 啊，这首歌曲呢确实呢也给我们没有那种一见惊艳的感觉，但是越听你会觉得越好听啊。特别请来了 Rita 来合作这首歌曲啊。 Rita 呢有着很金黄色的头发，金黄色的头发，迷人的嘴唇，还有很这个高端的这种服饰配搭， 是全能型的女星，除了身兼唱片畅销的歌手身份之外呢，还是一名优秀的演员、时装设计师，还有美妆代言人。哇，总之就是美了，就时尚了，对不对？是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的歌曲，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邓福如未填词，他希望在歌曲当中营造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相信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状况啊，没有办法脱身或者没有时间，那就来唱作未填词，希望大家去追求自由自在的感觉。 双翅倒挂在我 感受一种积极向上、自由自在的感觉吧。邓福如未填词，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一个人去阳 会再谈恋爱，有什么大惊小怪，反正下一秒钟的我早已离开。我要一个人的希腊梦见苏格拉底，我要一个人的通宵看完路上的背影， 我要一个人去旅行，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哇，就一个人。一个人去纽约，去巴黎，去希腊，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玩的地方。一个人的行李来自 Penny 戴佩妮，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从来没烦恼，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 的猫。其实这首歌曲的取材呢，就是黄英还有老公去买车的一个真实的经历，那借助这个猫的口吻唱出对于便捷生活方式的思考和期盼。其实我觉得其中有没有我自己猜测哈，老公你快买吧，别那么犹豫了，什么这个车那个车比较来比较去，我就是一只快乐的猫，不要再烦我了，你让我快点快快乐乐的上路就完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was wondering about your mama, did she get the job she wanted? So that car that gave her problems, I'm just curious but I'm honest. Though you're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

start another war. But can you really tell me what we're fighting for? Stuck in the middle of a hurricane. I think the world's not for going insane. Oh, funny, oh, you're right. 的一首作品，我什么时候可以说话？我已经连续喘了好几次气。刚要说话，可能还没有完。刚要说话，他还没有完。刚要说话，他还没有完。我们带着这样欢乐的气氛呢、啊，来自美国的摇滚乐队 Boys Like Girls Crazy World。他们在音乐风格上呢，自称是这种情绪摇滚乐队哈。这些倾向呢，只有在歌曲、吉他还有鼓的部分呢，才能清楚的听得出来。Boys Like Girls。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在上半时段，上个时段快结束的时候跟大家预告过了，明天呢就是北京音乐广播成立25周年的日子了。还记得在1993年北京上空呢出现这样的一个声音，真的是惊艳了整个城这座城市哈，因为呢调频立体声哈，在以前真的是很少很少见，而且这样的流行音乐频道呢，当时出来以后也是超级震撼的。1993年，那么当年呢也是给大家奉献了很多经典的这个栏目，还有很多培养了很多这个非常棒的主持人哈。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慢慢都已经离开了，剩下就我一个。不是说我已经有25年了，不是这个意思。在他们眼中我还是晚辈，对，这么多年走过来25年，然后呢陪伴大家用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古典音乐，还有这么多的流行金曲，有国外的流行金曲，还有国内的流行金曲，温暖的陪伴大家走过了25年的时光。那明天呢就是正式的北京音乐广播的25周年的纪念日了，不知道在明天哈你会有怎样的话想对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说。那明天呢我们的汽车音乐会也会 为大家安排特别的环节，就是我和北京音乐广播。哎，其实你还记得，其实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吧。你还记得我在北京音乐广播主持的第一档节目叫什么名字吗？可能太久远了，很多朋友不知道。好了，那就汽车音乐会再往前，我们再说一说看，再往前还有没有记得的栏目？谢谢妞咪，他说原谅妞咪哈，听了974十多年了，但是只是上下班才可以听得到。不过幸运的是呢，喜欢冰姐已经3年的时间了，爱上汽车音乐会，永远爱。因为爱我，他就说我哈我冰姐。好了，还有你呢，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说的话？好，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来说出你心底的话吧。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974 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壁炉，这是王铮所有歌曲当中很少有的一首很暖色调的作品。而是这次当王铮呢用这种全新的 Bossa Nova 的曲风，将 Mambo 还有 Jazz 音乐融合于流行歌曲当中，带来当日里动感的节奏，当然还有温暖的感动。就像北京音乐广播已经用最棒的音乐温暖的陪伴你走过了25年的岁月。好了，那继续这样的感觉吧，我们来分享刘惜君。那时候的我，那时候的我大学刚刚毕业，就来到了北京音乐广播，用音乐，用这样的声音来和你相伴。走过了多少个春春秋秋，还是在这样冬日里温暖的与你作伴。

听到它就再也坐不住了，就想跟着这样的节奏，这样的旋律动起来，来自 Jennifer Lopez 的这首 Pepe。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哪个很好的滑雪的地方呢？如果不想滑雪就想坐着，还有一场非常值得期待的音乐会到底是什么？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为你介绍一个自带雪地温泉的滑雪场，这就是石金龙滑雪场。这是北京最早的滑雪场之一啦，以雪质好、场面大而著称。雪的深度呢是0.3米到1.5米，三条不同的雪道可以满足高中低不同水平的滑雪爱好者的需求。那滑雪场呢还全面推出了雪桑拿还有温泉浴等等项目，这种做法呢深受游客的欢迎。经过每年大规模的改建扩建，目前雪场内设有滑雪道6条，不同水平的滑雪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这项户外运动带给人们的乐趣。所以说我不喜欢户外运动，这么冷的天儿，我就喜欢在家坐着，有音乐广播来温暖相伴就可以了。好啊，那北京音乐广播悦享四期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音乐会《大事与少年》也将于1月28号本周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行了。这是北京音乐广播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的再次亮相演出。如果想去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下午的那档节目哈。永恒的魅力估计会送给大家票。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思念是一种病。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双翅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就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